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蒙特利尔2007年5月，唐诗三百首卷二，第63首诗《古柏行》，作者杜甫。孔明庙前有老柏，柯如青铜根如石，双皮溜雨四时围，带色参天二千尺，君臣已遇时际会，树木犹为人爱惜，云来气接巫峡长，月出寒通雪山白，一着鹿绕锦庭东，先主武侯同壁宫，为摧为之交远古，窈窕丹青互有空，落落盘踞虽得地，明明孤高多裂峰，无耻自恃神明刀，整直元阴造化功，大厦如倾要梁栋，万牛回首秋山重，不录文章是已经，为此减乏谁能送，香叶中经数鸾凤，自是幽人莫怨嗟，古来才大难为用，又作双又作圆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